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26集，非人非妖。阴间有些人叫灵界，有些人叫地府，西方人呢叫地狱，称谓各自不同，但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。这些地方对于冬至来说呢也很陌生，因为啊他加入特管局之后啊还没跟他们打过交道呢。不过用何玉的话来说呢，大家呢本来就在不同的世界，各司其职，不打交道才是最好的。真到了打交道的时候呢，那就是麻烦降临的时候了。冬至现在发现呢，何玉虽然大多数时候说话不靠谱，但偶尔呢也挺有道理的。譬如现在伴随着铁链拖动的声响越来越近，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寒毛直竖。冬至甚至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牵引的力量在拉扯着他，像是强行要将他的神魂与躯壳分离开来，肩膀忽然被按住，心神随即也警醒过来，摆脱了那种无形的控制。他侧头一看，是龙身。冬至暗道一声惭愧，但长青和看潮生也没比他好多少。长青站着一动不动，表情凝固般的停滞不动，大黄猫则跟了喝醉了似的，踩着飘忽的脚步朝声音来处慢慢走去。 潮生！ 冬至一手捏起了对方后颈软肉，把整只猫拎了起来。大黄猫还挣扎了一下才突然回过神来，估计是觉得堂堂蛟龙被牵着鼻子走很丢人，蔫蔫的缩在了冬至怀里也不出声了。龙身没有表露出敌意，只是静静地等着对方的到来。冬至从他的反应猜想，刚才那种牵引灵魂的力量应该不是对方有意为之，而是魂魄本身会自然而然地被那种神秘的力量所吸引。如果没有龙身按住他，说不定他心神恍惚之下真的会魂魄离身。他以为自己会看到传说中的黑白无常之类的鬼差，但铁链响动了半天依旧没有看见人影。 把明光符点了给我。 冬至一言抽出了一张明光符点燃，龙身伸手一沾，像沾起了一朵花，符火在他指尖跳跃，随着他的手轻轻一挥，符火飘飞出去，悬停在半空，火团变大了几倍，照出了他们的影子，也照出不远处的一片黑影。 铁链牛角， 冬至辨认着影子的轮廓，不由睁大了眼睛，有雾才有影啊，但现在那里明明任何的事物都没有，地上却凭空多了影子。不单是冬至，连长青也盯着那块影子如临大敌。悬在他们中间的火焰此时已经不复原本明亮的红黄色，而是染上了幽幽的绿色，仿佛鬼火，更像是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阴阳界限。影子缓缓抬起手，手里还抓着铁链。冬至呢以为对方想抓小赵，后者吓得连滚带爬地躲在他们后面，但那影子呢却没有理会他，反而指向了另一个方向。 对方想抓的是我。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，大黄猫已经从他怀里跳下，站在冬至身前，浑身炸毛，朝那影子低低的叫。龙身也抬步侧过身体，正好挡在了冬至身前。 使者辛苦，我这里有些残魂是被奥音一直囚禁起来的，如今你来的正好，把他们收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也免得我们再费心去找人超度。 龙身拿出唐镜那面法器镜子，手腕微微一震，镜面白光亮起，几道灰色或者黑色的气团争先恐后的逃逸出来。地上的影子晃动铁链，那些气团在半空身不由己似的被无形之物居住，又纷纷地落到地上，紧紧地附在铁链的末端。从头到尾对方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不知道是不是阴阳语言不通，还是对方的身体呢在这个世界无法发出人类的语言。冬至自忖见了不少世面，跟许多妖魔鬼怪打过交道，但眼前的这一幕依旧令人感到了阵阵的寒意，并非对方的力量比天魔还要强大，而是这种 幽冥穿透而来的威压，与阳世截然相反，传递了天然的绝望与阴森，让人的情绪啊不知不觉地降到了冰点，提不起任何斗志。冬至发现龙身的手上还扣着一个灰白色的气团没有交出去，但影子呢也没有向他索取，反而依旧抬起另一只手指向冬至。如果说刚才冬至还以为对方弄错了的话，现在已经确信无疑，这个阴间使者的确是要想把他拘走，而看超生和龙身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先一步挡在了冬至面前。 但为什么是我？ 冬至觉得莫名其妙又可笑啊，他明明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，怎么转眼就要被拘走了，成了孤魂野鬼了吗？龙身却似乎并不惊讶，他的脚步没有挪开分毫。 这是我的弟子，他还活着。 影子依旧指着冬至一动未动，双方僵持住了。铁链又一次响起，却是从另外的方向传来。龙身的神情一凛，手中剑光抖出，在两人身前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，正好与疾射而来的铁链影子相撞，砰的一声迸发出巨大的声响，不仅脚下震动，连带众人的耳膜也嗡的一下剧痛无比，产生瞬间失聪的后果。冬至也要祭出长手剑，龙身却向背后长出了眼睛，回手把他按住。 别动，我来。 冬至立刻顿住不动，不是因为盲从，而是他很了解龙身，对方这么说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，自己贸然动手未必就能帮忙，反而有可能会添乱的。又是一道影子出现，这次没有牛角，形状反而像夜晚被拉长了条的路灯的影子。对方手上同样也抓着一条锁链。 我愿用所有代价保他，就算你们把人拘回去，到时候即使把那里弄得天翻地覆，我也会不计后果把人带回来。你们能承受与我作对的后果吗？ 牛角的影子中锁链微微颤动，动静越发的急促，似乎反射出铁锁主人急怒交加的心情。细长影子相对冷静一些，他迅速向牛角影子移动过去，两者微微重叠，半天没有动静，似在商议对策。时间流逝，龙神冷笑，剑光倏地自手中绽放，炫目至极。那两个影子像是被烫着了一般，迅速后退，伴随着急急的铁链响动。对方呢，显然也是对龙身的力量十分忌惮，细长的影子忙捏住铁链，不令其再抖动，双手抱拳，影子微微弯下，竟像是对龙身行了个礼。见他们识趣，龙身的语气也缓和下来，不再显得咄咄逼人。 多谢，我们这里还有一桩事情未解决，等解决后可能还要劳烦二位。 两道影子很快离开了，但铁锁的声音呢，依旧是若有若无，让人能感觉到他们并未完全远离。长青紧绷的神情松懈下来，不知不觉松了一口气。作为修行者，他自然能感觉到刚才那两个影子并非一语之辈，但冬至的师父单凭三言两语，亮剑在手就能逼迫他们离开，可见不仅力量强大，来历可能也很深厚。长青盯着龙身的背影，眉头紧锁，发现自己完全看不透与对方真身有关的半点端倪。 非人非妖，那是什么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